房塌了，出事了。 卖菜人的正经交流群，这群名好。 楼上别说废话，楼上的楼上，您给讲讲。 本人有幸拥有小李的微信好友位，就在刚刚，小李发布了一条这样的朋友圈，朋友圈截屏 GPG。 关键词：沈鱼再续前缘，望知情者帮忙提供联系方式，有偿。 什么叫初恋？ 什么叫难忘怀？ 什么叫再续前缘？吓得我直接点进去他个人主页吃瓜。好家伙，不止如此，之前他和老板娘官宣秀恩爱的那些朋友圈全删了。 这要变天了？ 太突然了吧，昨天还看到老板娘来公司查岗，裂开点 JPG。 没想到他是这样的小李啊。 不离婚真的很难收场啊，魔鬼 JPG。 这该不会是老板娘在钓鱼执法吧？ 本人因岗位原因有幸被季总统治过，只能说季总做不出这事儿来。 我们公司不生产瓜，我们公司只是瓜的搬运工。 唉，我还很磕他们两个来着，抹眼泪点 JPG。 我就说最近小李状态不对，那天进他办公室送东西，还看到他在拆胳膊上的纱布，青了那么大一块，合理怀疑是跟老板娘干架了。老板娘先前也好长一段时间没来公司了，原来不是公司要倒，是他处理不好感情上的危机了。 我品，我细品， 你字多，信你。 啊，懂了，公司没事，我这就接着去做方案。铺魂点 JPG。 我靠，小李渣男本渣实锤了。季总刚刚过来了，我用我科量显微镜 2.0 的眼睛留意到，小李手上的戒指没了，但是季总手上是戴着的。 心疼季总，哼，那年杏花微雨，终究是错付了。 有一说一啊，多次跟李总外出应酬的人表示，李总还是很讲难得的，就是我近日觉得他脑子不太灵光。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也觉得。那天他竟然穿长服、穿卫衣、棒球帽来上班，被背影杀的我差点勾搭上去，浑浑、夏夏、菲菲，而且他还在办公室偷偷打游戏呢。我怎么都想不到，耽误他五杀竟是我离职最近的一次，而且他竟然会哈哈 哈的那种笑，哎，多恐怖！ 楼上知道的有点多呀，想不到我们小小的吹水群里竟然藏着卧龙凤雏两位御前的人。 省略号下线了。 省略号闭麦了。 我的妈，老板娘，不，季总怎么还跟回自己家似的来公司啊？没有不欢迎的意思啊，就是他这么无事发生的样子，是不是还不知道小李变心被蒙在鼓里啊？ 我杀渣男，你们谁有季总邮箱？我要发举报邮件。 gxc.com。 家人们，我冲了，举报邮件截图点 JPG。这真的是季总邮箱吗？他越我了，还给我批了个收到。 是，而且从回复时间上看，他还是在我们公司里回的邮件。 裂开点 JPG， 裂开点 JPG， 裂开 JPG， 裂开点 JPG。 季总终于又来公司了，扔了个文件就走了，他好潇洒，我好爱，而且也没有戴戒指了。 放烟花点 JPG， 放烟花点 JPG， 放烟花点 JPG。 离婚文件吗？魔鬼 JPG。 不知，不过小李的状态不太对哦，开始脸色黑得跟抹了锅底灰似的， 听说季总来过之后直接一秒多云转晴，听说季总走了以后又晴转暴雨，川剧都没他会变脸。 哼，男人。 外面的野花哪有高岭之花香啊，后悔了吧？ 我靠我靠，瓜田转移阵地了，你们谁认识季总公司的人啊？小李最近简直住在季总公司里了，追剧追到一半看不到更新的我好着急啊。 偷拍图片点 GPG， 图片一，地点季总公司办公室，某李姓男子兼职保洁，撸胳膊挽袖子的擦桌子抹地。图片二，地点季总公司办公室，某李姓男子垂头丧气地扯着另一名男人的衣角。图片三，地点季总公司办公室，某李姓男子跟条大型犬似的挂在另一名男人身上。 看过这些图，在季总公司的小群都被传遍了， 果然后悔了。 呵，男人。 前排围观。 有这样的老板简直太丢脸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同行业怎么看？竞争对手公司怎么看？剩下的图片怎么看？ 开始有传言说季总要退股，这样看来是没事了。哎，我悟了，我接着做方案去了。 @无责任转播的编外人员，季总公司还招人吗？ 你们先把你们的老板招走好吗？嗯。 董瑞商务对接撤回了一条消息。 无责任转播的编外人员原来是董特助啊，一分钟内私聊我，你也不想偷拍的事情被季总发现吧。 无责任转播的编外人员原来是董特助呀，一分钟之内私聊我，你也不想偷拍的事被季总发现吧。 无责任转播的编外人员原来是董特助啊，一分钟之内私聊我，你也不想偷拍的事被季总发现吧。 董瑞商务对接退出了群聊。 李总这段时间脑袋果然有病，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啊。 号外，房子修好了，小李手术回来了，手上的戒指也带回来了，快看季总最新朋友圈，看在他脑袋修好的份上。 我磕的 CP 又回来了。